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推手，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，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，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， 也算得今世独有，对你太好怎会累透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，2017年我国共有海岛1.1万余个。海岛总面积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0.8%。文化和旅游部开发上线了国内首个 IP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，将有效保障国家文化市场繁荣有序，推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。国家医保局多措并举，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工作，其中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工作预计9月底前完成。目前北京市8万多辆公务用车已全部标志，公车标志为椭圆形车贴，统一贴在车窗右下角。6号，中国 A 股再度下挫，4大股指悉数下跌，其中上证综指遭遇4连跌，尽管盘尾险收2700点关口，但收盘仍创2年新低。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3个雨污分流项目，3大项目均将于年底前完工，将防止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，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。初步核算，上半年全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4707.2亿元，按现价计算，同比增长15.2%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FM 九六九， 你看，你看，月亮的脸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3张个人专辑。1991年9月由台湾华星唱片公司出品，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超过50万张，亚洲地区的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，创下了当时台湾歌手专辑销量之最。并且这张专辑还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转折点，凭借这张专辑，孟庭苇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。 手的时间，无人心。

要求慈善组织重大资产变动、重大投资、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要向社会公开。北京地铁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透露，一号线与八通线的贯通进入了审批阶段，八通线南延后将缩短发车间隔。经过会同，铁路沿线各区政府和各部门，京张、京雄、京沈三条高铁北京段已全部完成正线红线范围内征拆工作，顺利进入建设高峰期。未来北京将设立互联网法院，相关工作正在紧张筹备中。北京市对首都机场航站楼前道路采取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， T1-T2 航站楼出发层道路限时停车5分钟， T3 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道路限时停车8分钟。今年通州将拆除清退18家市场，其中15家位于副中心范围内，而到明年年底则将完成疏解提升59家市场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最近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视频，一家欧洲的餐厅服务员为了更好地给广大中国游客提供服务，早晨6点就起床，在店里学起了中文，一边记笔记还一边打哈欠。而他们学习的方式让人感觉到还挺熟悉的，比如 book out yes 是不好意思的意思， may you 发票是没有发票的意思， shell shell 就是谢谢的意思。总之，所有的中文短句都使用英文单词拼接来学习发音，感觉天道好轮回，想起了曾经很多人学英语也会使用中文标音的方式。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，你在学习外语的时候有没有过什么样的难忘的经历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

8月7号，长城汽车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7月份最新的销量数据。7月份共计销售54334辆，同比下滑了21.33%。1至7月，长城汽车共计销量525849辆，同比去年下滑了0.75%。至此，长城汽车完成了全年116万辆目标的销量45%。从今年长城的产品布局来看，长城目前无疑是国内 SUV 序列最为完善的自主品牌车企，完成了哈佛系列 H1到H9的全方位布局。而长城的高端子品牌 V 系列也有着3款车型在列，包括了 VV7、VV5 和 P8。在销量几乎全线飘绿之下，7月份哈佛总体销量加起来才3万多出头，同比去年的5.3万辆下跌了3成有余。当然了，不仅是哈佛系列的全线溃败，承担起整个长城品牌向上的 V 品牌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。在上市之初 ，VV5 和 VV7 曾轻松月销过万，抢尽风头。但从今年3月开始 ，VV7 和 VV5 这两款车销量持续下滑，直至7月，这两款车的总和为7000多辆，其中 VV7 的销量同比下滑了50%，均不复当年单车破万的辉煌时刻。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曾表示，聚焦始终是哈佛的核心战略， SUV 不做到全球第一，不考虑推出轿车产品。但从如今长城汽车的销量结构来看，所谓重点聚焦 SUV 产品，事实上只结出了哈佛 H6 这一颗硕果，而一旦 H6 的销量滑坡，整个长城汽车的住房线也岌岌可危了。尤其是原本狂热的 SUV 市场开始回归理性，今年上半年国内 SUV 销量同比增速仅6.3%，较去年同期16.8%的增速下跌了10.5个百分点。面对这样的大环境，单靠一条腿走路的长城汽车在耗尽 SUV 红利后面临的局面恐怕不容乐观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怎样才能算是会说话的人呢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，更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人，是懂得适时闭嘴的人，是你说的话对于你和对方来说都是舒服的，而不是一直把自己置于高处，随意的指责他人，更不是揪着对方的一点缺陷就不放，让对方下不来台。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，见识也不同，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过往，就没有资格去直接评判别人的生活。说话是一种本能，而闭嘴是一种智慧。 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想着你也许跟我